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剧本，剧本一剧之本，但系剧本都有好多种嘅，咁有啲好嘅剧本啦，有一啲差嘅剧本啦，有啲好长嘅剧本啦，有啲好短嘅剧本啦，有啲越搭越有味道嘅剧本啦，有一啲好肤浅、好表面嘅剧本啦，咁有啲好紧张刺激嘅剧本啦，亦都有啲咧好闷嘅剧本嘅。吓咁啊？点解咁讲咧？但系嗱，呢啲所有嘅标准咧，都系因人而异嘅啫。咁就即系冇一个客观嘅标准嘅。咁而今晚我哋一剧之本咧，攞嚟分析嘅剧本咧，咁我睇完之后咧，我系有以下嘅感觉噶，就系咧，佢系一个好好嘅剧本嚟嘅。咁佢亦都一个好长嘅剧本啦，佢系成两个钟头嘅。咁佢亦都系一个越搭越有味道嘅剧本啦。咁但係呢佢真係一个好闷好闷令人好眼瞓嘅劇本嚟嘅。 我就持相反嘅意见嘅。 係。 係啦。一阵就会讲下其实佢啲角色系好好做同埋好吸引我睇落去嘅。即係呢个角色吸引系一个吸引我睇落去好大嘅原因啦。 咁究竟系一个乜嘢嘅劇本呢？今日呢我哋嘅一劇之本呢就会有我冯杰啦，亦都有阿饺子施淑婷啦，同埋阿施中燕诗一齐呢同大家去讲啊一年未完嘅呢一个劇本啊，英文名叫做 Another Year 啦，咁就系由一个英国嘅编劇呢编写嘅，就系 Mike Lee 啊，咁佢亦都系一个英国国宝级嘅导演啦、编劇啦，咁而佢嘅作品亦都攞到好多嘅奖项嘅。今次呢一个 Another Year 呢亦都系一个好多人赞赏嘅戏嚟嘅。 咁呢套电影咧就系2010年嘅电影嚟嘅，故事发生咧其实都系主要系围绕一对老夫老妻嘅日常生活啊，咁咧就系一年咁春夏秋冬咁分咗四个季节咁样去，每个季节就发生件事咁样去讲嘅。 今次呢个剧本咧系阿诗咧带嚟俾我哋嘅，希望喺我哋今集嘅节目度一齐去讨论一下嘅。点解会拣呢一个剧本嘅咧？阿诗， 首先咧，虽然你觉得好闷啦，但系咧我系超中意嘅。咁可能大家真系呢个品味有啲唔同。 唔系嗱，我澄清翻先，我冇话我唔中意，我中意嘅，但系佢都系好闷啊嘛。 OK， 好，咁我就点解拣佢咧？因为咧佢个名叫一年未完啦。咁我哋而家啱啱12月嘛。 系 咁样咧，就真系未完。咁但系咧，我哋就谂翻，咦，其实咧，即系通常一年年尾啊，咁大家就会谂，即系出年我有啲咩大计啊，或者你点都谂下，喂，我有啲咩想做啊？咁虽然通常做两日就唔做。咁佢呢个戏咁啱就春夏秋冬四季，啱啱就讲一年里面发生嘅嘢，咁所以我就觉得好啱咧喺呢个时间咧就介绍俾大家啦。咁同埋咧 ，Mike Lee 咧都系一个英国咧，即系头先话国宝级啦，咁佢都系康城嘅常客啦。咁佢好耐好耐之前已经攞过嗰啲即系最高荣誉嘅嗰啲奖项啊咁样。咁佢亦都佢有一个好特别嘅同演员合作嘅创作方法噶咯。咁呢个我都想一齐即系同观众可以去探讨下。 咁咧嗱，转头翻嚟咧，同大家讲下一年未完嘅呢一个故事嘅内容啦。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咁头先咧就讲到我哋今次嘅剧本啦，一年未完啦，咁啊好极端啊吓，有人话好闷啦，亦都有人话呢个剧本系好好好中， 好精彩，好精彩。 我觉得冇矛盾嘅，觉得冇矛盾嘅， 系好剧本都可以系， 系咪闷都可以系好剧本？我谂冯杰嘅意思系咁 样，系我认同嘅，系啦，咁。 故事其实是讲啲乜嘢呢？一开始啦，咁就系好得意嘅。佢一开场咧，其实系讲有个女人失眠啦，咁佢就好想要安眠药嘅啫。咁然之后有个辅导佢嘅人啦，咁就话我唔可以净系俾药你噶，你要讲系咩原因噶。咁但系最后都系俾咗七日安眠药佢，咁样打发咗佢走啊。 因为个女人自己都好似唔肯讲啊，或者佢究竟自己有啲咩问题咧？辅导员问佢，但系佢都话我唔知道啊，冇啊，咁系咯，唔瞓唔着咯，即系佢好似冇乜嘢可以帮到佢手咁样。 系啊系，咁所以其实唔系好解决到嘅呢件事。咁跟住落嚟咧，就系交代一对老夫老妻啦，亦都系呢个故事嘅主人翁啦，由头到尾都系讲一啲围绕佢哋发生嘅身边嘅人嘅事嘅。嗰、那个女主人啦，就叫做 Gary 啦，呢个亦都系春天啦，嗰、那个 chapter 系春天开始嘅。咁跟住咧 ，Gary 咧又再辅导翻嗰个好想食安眠药嘅女人，但系咧你会睇到咧佢辅导呢个女人嘅方式咧，同一开头嗰个辅导佢嗰个女人系有啲分别嘅。佢会话如果你个女翻嚟同你讲话我失眠啦，咁你会同佢讲啲乜嘢？咁就会睇到佢似乎对辅导呢个女人系有啲进展嘅。 因为佢本身嘅工作就系一个辅导员啦，佢唔系话一个医生嚟嘅，咁即系佢都会问一下呢个女人话你觉得你依家嘅幸福指数系几多啊？即系你一至十，咁你会俾几多分咧？个女人话一。咁你觉得你有啲咩问题啊？你想要啲乜嘢啊？个女人话我想要啲改变咯、啊。好似好闷咁样，佢个人唔知做咩，佢家庭啊或者佢自己嘅生活都觉得好似好苦闷，佢会俾自己一个好唔开心嘅指数啦。 咁其实呢、這、一个病人，即系呢个失眠嘅女人嘅出现，其实你要发现咧，佢净系出头呢两场戏嘅啫，即系咧里面都系有啲咁嘅角色嘅，即系出咁样，跟住就冇咗咁样。咁所以其实咧，成个古仔就系、是，即系我觉得就系围绕住 Jerry， 即系呢一个辅导员啦。咁而喺佢身边出现过嘅啲人嘅啲唔同性格或者人物咁样咯。咁咧跟住咧，即系我跟住之后佢辅导员呢个女人都系冇下文咁啦。其实因为个女人唔系好愿意讲嘢啦。咁跟住咧，翻到 Jerry 佢自己个生活里面咧，咁就开始有一个比较重要嘅人物出现啦。咁就系佢嘅同事 Mary 啦。 呢个 Mary 嘅角色系非常之重要，基本上佢系贯穿咗成个戏啦。最后亦都系喺佢个样度完嘅。咁佢呢个朋友好得意嘅，我哋一齐去饮嘢啊，一个钟都好啦，咁样。咁佢每次见到啊 Jerry 咧，佢都系好多嘢讲，好多嘢讲啊。咁同时佢咧，佢个背景咧，其实佢都系失婚妇人啦。咁啊，十几岁就已经结过婚，但系又离咗婚啦，话俾佢呃咗咁样。跟住廿几岁又再结婚嘅，咁但系都系俾人抛弃。 即系依家已经去到四五十岁左右啦。 你望佢个样系四五十岁系咪？因为个古仔其实就讲一嚟咧，你会发现 Jerry 同埋呢个女人嘅视觉效果系好大分别，即系 Jerry 系一个比较平实嘅妇人啦，甚至系着得有啲露爆咁样嘅。咁但系呢、這个 型都 系啦系啦咁样。咁其实个演员着到咁啫，本身个演员都唔系咁样嘅，系啦。咁但系做 Mary 嗰个女人就哇金头发啊，仲系即系好有风韵啊咁样嘅，你会觉得。咁然之后佢都好强调，你睇下我几苗条，即系我咁耐以嚟都系咁苗条啊，嗬，即系咁样啦。咁所以其实佢嘅外形就好好嘅。咁咧但系其实如果断估咧，佢应该都系讲紧佢系接近六十岁咁嘅年纪嘅，应该系，因为佢哋即系如果你睇翻个演员嘅年纪，佢系接近六十岁嘅咁样嘅。咁所以其实咧呢个女人就即系 Mary 就系个样望落好后生，佢都好想留住青春。咁但系好明显咧，即系逝去的就已经逝去了啦咁样。咁于是佢就成日揾阿 Jerry 饮嘢咯，点解咧？ 系啦，佢揾 Jerry 饮嘢嘅原因咧，就系因为咧。Jerry 其实有一个仔啦，咁啊30岁，外形讨好， 做律师嘅， 系冇错，律师嘅，但系冇女朋友。咁啊，阿Mary 成日去 Jerry 度饮嘢，就好期待佢个仔叫阿 Joe 咁样出现啦。每次咧，阿 Joe 一出现咧，阿Mary 就会好开心啦。 咁唔出现咧，你记得第一次即系喺春天，其实佢去到屋企个仔系冇出现到，你记唔记得佢点做啊 ，Mary？ 饮醉醉到走唔。跟住 Jerry 就话：不如你留低啦，你留低喺度瞓啦，咁就喺阿 Joe 嗰张床嗰度瞓啦。 系啦，同埋佢知道阿 Joe 咧听日就会到啦，咁所以一朝早起身咧就懒系话我走啦，咁但系其实就喺门口撞佢。 跟住呢 Spring 呢一幕呢嘅圆呢就係阿 Jo 啦 ,Jerry 同埋阿 Tom, 即係嗰两公婆同埋佢个仔呢就好温馨咁样喺度种田嘅。亦都交代咗呢两公婆呢唯一嘅担心呢就係担心阿 Jo 呢仲未搵到女朋友。 係大件事啦咁。咁跟住就去到夏天啦。 冇错啦。 咁夏天嘅时候呢咁阿 Tom 啦即係阿 Jerry 个老公啦咁佢有一个嘅交朋友啦咁叫阿 Ken 嘅咁就嚟探佢。咁阿 Ken 本身就一个即係肥头得意啦。 肥佬啦。 肥佬啦。嘅应该都系一个年纪大五十零六十岁㗎啦应该都系。咁就嚟搵阿 Tom。跟住呢就讲到佢啊依家年纪大啦好多嘢已经即係力不从心或者以前细个后生会做嘅嘢依家都唔会做㗎啦。唉又系啲感叹青春岁月。晒嗰啲啦， 同埋啲朋友一个一个咁离开啦， 系啦系啦， 佢就好 miss 佢啲 friend 啊，咁 系啦，同埋你记唔记得咧？即系阿 Ken 一出场咧，佢系做紧咩噶？你哋记唔记得？ 食 薯片，饮好多罐啤酒。 你拎住佢已经有啲吉罐喺个火车嗰啲即系个座位度啦，跟住佢再拎住两罐诶冲入嚟咁样嘅，咁就不停饮酒啦。咁而佢好明显即系英国人饮酒都系一种佢哋嘅文化嚟，即系放工就去癫啊咁样啦。咁跟住佢就会话啦：，哎呀，嚟到我哋呢个年纪啊，连啲 pub 都唔可以去啦，因为全部都系年青人嚟啊，冇我位啊咁样。咁所以其实你可以见到呢个阿 Ken 都系即系相当。点讲？佢觉得自己好惨嘅一个咁嘅人咯。咁同埋咧，佢都系得一个人嘅，佢亦都冇老婆仔女啊咁样样。咁所以咧，佢就好想点样咧？ 好想揾另一半嘅。咁所以咧，亦都Mary 咧，其实喺 Spring 嘅时候就交代咗自己好想买架红色车仔嘅。跟住喺 Summer 咧，佢终于买到架红色车仔啦。佢哋开 party 原来，跟住就啊迟到啊，对唔住啊，因为我荡失路， 咁迟咗三个钟啊。 应该完噶啦，见台面啲嘢食都食得七七八八。 跟住一嚟喺度 bra bra bra bra 喺度讲自己嘢啊，咁样啦，跟住成台人啦，成个 party 嘅人就呆咗咁喺度望住佢喺度发表自己嘅遗论啦。咁跟住然之后一坐低啦，跟住啊唔好意思啊，我食烟啊，介唔介意啊？ 咁但系个 B B 喺隔篱喎， 系啦，有个 B B 啱啱出世喺度咧，跟住就成台人就话啊唔紧要啊，你坐喺度食 咗散晒所有人本噶。 但系仲有一个人留低咗啊， 系 阿 Ken 啊， 陪你食啦， 系啦。 咁其实就会见到阿 Ken 其实系对佢好有兴趣， 因为阿 Ken 诚意拳拳咁样嘅，我请你食啊，跟住又帮你点火，但系嗰个 Mary 好似见到鬼咁样走啊走啊走， 你坐过啲再坐过啲， 系啊， 再坐过啲。咁当然啦。Mary 好似就唔系对于呢架 Ken 好有兴趣啦，佢对于另外一个人有兴趣啲嘅。 冇错，因为阿 Jo 都喺同场啦，咁阿 Jo 同佢阿妈喺度倾偈咁样啦，即系 Gary 啦，咁佢就中意摄喺中间嘛，啊，我摄咗喺你哋两个中间啊，跟住就成日系咁同阿 Jo 喺度倾偈啊，咁样啦。 佢甚至系一啲好似系 少少 flirting 咁嘅 调戏。 其实佢有好多亲密举动嘅，即系譬如佢会见佢帮佢爹哋妈咪拎住嗰啲农作物咁样啦，咁佢就话哎呀好强壮嘅，跟住又捻下佢个手臂咁样啦，即系其实系都几明显去做一啲调情嘅行为嘅。咁你见到佢咧又会饮酒啦，跟住又拨头发啊，又喺度哎呀啲眼神闪烁啊咁样，咁有好多呢啲咁样嘅，即系佢会做成咁样咯。 佢又会约阿 Jo 啊，即系话啊你有时间你记得揾我，你有我电话噶嘛，你揾我下出嚟饮杯嘢啊，即系会咁样。 佢初初系话哎呀我同你阿妈成日饮嘢噶，不如你 join 埋啊咁。 或者我哋两个。都得噶， 但其实超奇怪咯。如果 join 阿妈饮嘢，但佢都坚持，你要揾我啊，你要揾我啊咁 样。但阿 Jo 都好礼貌地嘅，好啊，会嘅，放心啦，我会揾你噶咁样。咁跟住个 party 就完咗啦。咁然后就 Mary 咧，佢揸住佢架车，即系佢唔系好熟悉佢架车嘅一路。咁佢 熟悉一路啊？ 系啦，同埋佢架车好明显系俾人呃鬼咗，又旧啦，马力又低啦。咁啊，但系佢又觉得自己讲价讲翻嚟好叻。噶啦，已经不唔好理佢啦。咁然之后咧，佢揸住佢嗰架车咧，就送咗阿 Ken 同埋阿 Jo 咧，咁啊走嘅。咁然之后阿 Jo 首先落咗车啦，咁啊都。多得阿 Jo 教佢啲路啦，咁剩翻阿 Ken 咧同埋 Mary 两个人喺个车度，咁阿 Ken 咧就有啲举动嘅，咁佢啊想即系 临落车嘅时候就 系啦，咁啊好似礼貌上 表白咁样噶，佢话佢中意佢，然之后话想可唔可以见你啊咁样， 系拥吻啊， 系 拥吻， 差唔多揽住佢咁， 系揽住佢，揽住佢咁样，跟住个女人又系见鬼咁样， 仲要系好大只鬼， 你走啊，走 我又对你冇 feel 嘅，走啊走啊走啊，咁啊 Ken 就走咗啦，咁样啦。 佢仲要临走咧，唔觉意佢自己个行李剥咗佢一下。 系啊 ，Ken 真系轮尽， 即系佢轮尽啫，纯粹。咁但系所以就好搞笑嗰个场面。 咁 summer 就咁样完咗啦，咁样跟住我哋就又到秋天嘅来临啦。咁秋天发生乜嘢事呢？咁呢件事又大件事啦，对于 Mary 啦，亦都对于嗰两公婆嚟讲咁样。咁我两公婆话说阿修阁啦，种完嘢翻屋企啦，跟住诶见到个仔啊租翻咗嚟，好开心啦。跟住再见埋，点解匿埋咗个女仔嘅？啊，原来阿租咧就带咗个女朋友嚟，叫 Katie 嘅。咁啊，两公婆梗系开心啦，阿租终于有女朋友啦。咁但系呢个时候咧， 又杀出一个 Mary，Mary 成日都嚟啊， 走嚟啦，真系 佢应该有心有灵犀，佢一知道阿租喺度，佢就会出现。 但系佢心有灵犀，争少少嘢，今次就系佢冇估到有个女仔叫 Katie 嘅出现。咁点算咧？阿 Mary 见到佢呢个阿租啊， 嘅租 小租租，佢 小租租， 因为阿租系细过佢好多噶，即系喺后面都有讲到咧。阿 Mary 基本上系睇住阿租出世，应该大。大概二三十年到啦，即系阿租今年三十岁嘅，咁然后即系啱啱咁讲，阿 Mary 都应该接近60啦，咁样，即系你谂下嗰个差距有几大啦。咁但系阿 Mary 就见到，咦，阿租有个女朋友叫 Katie 喎，咁喺即系一齐坐埋食嘢嘅时候，咁佢针锋相对地好多嘢都 尊重啊， 系 即系礼貌啊， 系啊，即系例如佢问咗佢几次，你咪叫 Jackie 啊，即系特登唔记得人个名咁样啊， 每次 Katie 讲嘢都会窒 住佢咁样噶嘛， 咁啊当然搞到大家都好唔开心啦，咁同埋阿 Mary 佢自己嗰架车又有事啊嘛，即系佢一来佢又成日挞唔着啦，又唔知边度坏咗啦，咁过咗几个月啲保养。唔知之前卖俾佢嗰个人咧，就话哦冇噶啦，唔包噶啦，你自己搞掂啦咁样，咁又俾人偷嘢啊，诸如此类啦，咁搞到阿 Mary 自己都好唔开心啦，再加埋个 Katie 之后，哇，简直系又要饮酒啦。 咁啊 ，Jerry 梗系见得到啦，佢系 good 嘅 listener 嚟噶嘛，咁佢亦都观察到呢个情况嘅时候咧，就特别去强调，当阿 Mary 喺度讲，我哋咧同阿 Jo 喺度好似有啲亲密嘅语言，我哋啊好 sweet 嘅，我哋亲密嘅关系嘅，跟住阿 Jerry 就即刻去 confirm 翻，你哋系 Auntie Mary，Auntie 平时都唔会嗌 Auntie Mary 嘅，但系今日就要嗌 Auntie Mary 咁样。 同埋喺呢个位咧，你见到阿 Jerry， 即系其实佢平时都系一个，你见到佢系一个好好心地，即系哇，所有嘢都系为人谂啊，即系好好嘅聆听者啊，当然佢系做辅导员啦，咁样。咁但係佢今次佢都忍唔住啦，即係佢都喺度要即係叫佢做 Auntie Mary 呀、啊、咁样，即係明知佢係真係会好唔开心嘅，咁、但佢都逼住要出手，因为你而家喺度想破坏我个仔嘅幸福，咁所以即係你就会见到连 Jerry 都顶唔顺啦咁样啦。 跟住然之后呢，其实佢哋就食咗餐饭啦，跟住阿 Katie 同阿 Jo 就离开啦，咁嘅时候呢 Auntie Mary 呢就即刻入厨房，哎，你觉得个女仔点啊，我觉得佢哋好唔夹啊咁。 系咯，真系。但阿 Jerry 梗系话哦，几好啊，佢份人又 nice， 系咪先？佢又搞笑，即系中意讲笑嘅。咁大家相处得几好。跟住阿 Mary 就话唔系嘛，你同佢相处咗半日，你觉得人哋好啦，唔得噶。但其实佢自己都同人哋相处咗半日就话唔得啊，就系咁啊。 咁于是阿 Jerry 就唔理佢走咗。咁啊，呢个秋天就完咗啦。 冬天啦、啊。咁阿 Tom 就有个哥哥叫 Ronnie 啦。咁佢嘅老婆就啱啱即系突然过咗身咁样样嘅。咁于是佢哋全家咧就。一起去那裡就即參加他的一個葬禮，基本上就是一個很簡單的葬禮、其實整個葬禮的現場因為一個即小教堂都是得他們四個人的 好 像有兩個類似同事的物體啦，就參加一個很短的葬禮，然後在葬禮的進行到一半，即牧師講講下 嘢， 有個人就即係勁大力咁樣開門啦，跟住就閂門嘣咁樣啦，咁就著曬黑色皮褸、黑色皮褲咁樣嘅一個， 以為黑社會入嚟，好驚。 咁邊個嚟嘅咧？咁原來就係一個叫阿 Carl 嘅男人啦。咁原來咧，佢就係 Ronnie 同 Linda 個仔嚟嘅。咁但我估佢同爹哋媽咪就即係叫嗌交啦。咁於是佢就好耐都冇翻過屋企啦。咁甚至連佢媽咪嘅葬禮都遲到。咁所以其實基本上咧，就佢阿爸就梗係好嬲佢啦。咁但係佢仍然都覺得做咩唔等埋我有冇？ 搞错你哋？点解你哋咁样？咁啊，系一个咁样嘅人物咯。 咁跟住佢哋咧就同香港嘅葬礼差唔多啦。佢哋就会翻翻屋企咁样一齐食啲嘢啊，聚餐啊。咁佢个仔咧 Kyle， 咁佢都系迟到咁样啦，就开始喺度发脾气啦，就闹爸爸：你冇理过妈啊？边个带啲食物嚟噶？你哋噶？你做乜唔准备啊？咁样喺度发晒脾气，咁令到个气氛好僵啦，亦都好尴尬嘅。咁啲人开始走啦，然之后佢又话：哎呀，我买走啊，冇走啊，咁样走咗啦。跟住见到呢个情况，其实都唔系几开心啦。咁啊 ，Tom 咧就邀请佢哥哥咧，不如啊嚟我哋屋企度住啦。于是咧，佢哥哥咧就去咗佢哋屋企度住啦。跟住咧，然之后有一日啦，佢哋又一家人去咗田嗰度啦。咁剩翻佢哥哥喺屋企，突然之间有人揿钟，咁就系咧好耐冇出现嘅 Mary 啦。阿Mary 又喺门口咁样，好似露宿者咁样啦。 系佢平时系着得好靓，一次都通花 lace 咁样噶嘛。但系今次就即系着到好似啱啱啲普通运动衫，又好似几日冇洗啊，个头又乱晒啊咁样样 嘅。加埋寒冷嘅天气啦， 系啦，即系明明即系英国嘅冬天应该好冻啊，即系落雪咁，佢又得一件极薄衣衣嘅褛咁样， 大褛都冇咁样。跟住咁啊，佢哥哥一见到，哇，呢个陌生嘅人，梗系唔开门啦。跟住阿 Mary 咧就喺度话：，我可以形容俾你睇屋企系点样嘅，你信我咯，真系佢嘅朋友嚟噶。咁好明显啊，佢哋其实系冇提过 Mary 呢个人啦。咁佢哥哥亦都唔知道嘅。跟住就僵持咗劲耐，跟住见呢个女仔又咁可怜啊，冻冰冰啊，咁又好似知道晒屋企嘅嘢，咁于是咧就开门俾佢入嚟，咁样坐下。跟住阿 Mary 就好想好想见到嗰两公婆，佢真系好想见到佢哋啦。咁咧见到呢、這个阿 Tom 嘅哥哥咧，佢突然之间咧又觉得佢同阿 Tom 系啊，佢话你同你嘅细佬定哥哥，即系总之你同阿 Tom 好似样咁啦。咁不过我觉得呢都系即系佢讲嘅啫。即系总言之，我觉得 Mary 咧其实佢好寂寞。咁佢一有机会，佢就会向任何人埋身。 系啊， 咁样所以佢就讲嘢咯，系啦系啦系啦。 咁所以佢就向阿 Ronnie 埋手，系啦 Ronnie 埋手啦。咁然之后佢哋两个就食烟，咁就即系初初其实冇咩嘢讲噶。咁后屘食咗支烟，咁咧阿 Mary 就觉得咦，好似有啲 connection 有机喎。咁但其实人就一啲嘢都冇嘅。即系如果你望见个演员系从由头到尾冇表情 礼貌上睇下你啊， 礼貌上睇下你啦，咁样。咁然之后后屘咧就 Jerry 同 Tom 翻到嚟啦，咁先至大家喺呢个位先知道，哦，原来咧喺上次即系秋天发生咗嗰件事，即系佢即系话 Katie 之后咧，咁原来 Jerry 就冇再揾过 Mary 啦，即系佢哋两个就虽然可能系同事都会见到面，但系就冇再饮酒啊，冇再剩，好似即系两个朋友嗌交咁样咯。咁原来我估咧喺呢段时间 Mary 就好惨咁样啦，即系有冇人听我讲嘢咁样啦，就冇一架车。系啊，佢俾翻20蚊我啫，咁样。咁跟住，于是咧，咁佢哋两个就有少少要倾翻件事咁样啦，系啦，佢就同 Jerry say sorry 啦。咁然后 Jerry 其实揽咗佢，同佢讲话：你要为你嘅行为负责任噶。 系 都算系原谅咗佢嘅。咁你话咁你留低喺度食饭啦。咁一阵，但系咧，阿 Jo 同埋 Katie 会嚟咁啊。话又嚟咁样，咁就即系好自为之啦。咁跟住咧，阿 Jo 同 Katie 又嚟咗啦。咁但系一开始佢哋听到，咦，阿 Mary 都喺度啊，点算啊？但系礼貌上又唔可以话即刻走咗去噶嘛。咁啊，好啦，阿 Mary 你嚟咗啦。咁啊，好似好礼貌地都同佢一齐打下招呼啊，一齐食饭啊。咁喺最后嗰餐饭入面咧，佢哋一家人即系阿 Jerry 啦、阿 Tom 啦、阿 Jo 同埋阿 Katie 啦，咁就一齐开心咁样倾偈啊，咁样。咁阿 Mary 同埋阿 Ronnie 当然喺度啦。咁而 Ronnie 不嬲都唔讲嘢。咁 Mary 就係佢好似好想讲嘢，但佢又好似唔係好轮到佢讲嘢，佢都唔知应该点样自处喺成家人。 成台就好开心喺度倾偈啦，咁佢但佢呢就係冇嘢讲嘅。 係呀，因为平时最鍾意讲嘢嘅佢呢，反而呢个 moment 就乜嘢都讲唔到囉。咁个戏就喺呢度完结咗啦。 呢一份系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翻翻嚟一劇之本嘅节目啦，今晚咧同大家讲嘅劇本系 Another Year， 一年未完啊，一个英国嘅殿堂级嘅编剧导演啊 Mike Lee 嘅作品。咁今次呢个戏咧，我喺节目开始嘅时候就讲佢系一个好好嘅劇本嚟噶，我系盛赞嘅。但系咧同时间我都系觉得佢系一个好闷嘅劇本嚟噶，我系睇到好想瞓觉噶。 我相信可能有唔少观众都有同你差唔多嘅感受都唔顶， 因为佢系好淡淡然嘅，讲啲嘢好生活嘅，佢冇乜真系好重要嘅事件，或者佢唔会有啲嘢好刺激啊、好跌宕啊咁样，冇嘅。佢所有嘢系好生活嘅片段去带俾你嘅。 佢个跌宕其实喺个角色里面咯，即系我自己会好代入噶嘛，啲演员睇戏，跟住我就会好代入嗰个角色，我就会觉得啊，好跌宕啊佢里面咁样。 系啦，啱啱好你头先就讲咗呢个两呢个戏咧最重要嗰两点，就系咧佢真系冇嘢发生嘅，即系其实你话一年未完，佢叫 another year， 就系呢一年咧系冇分别嘅，同之前嗰年，即系咧老师喺学校咪教你嘅呢个角色究竟有啲咩转变啊？你有冇转变呢个角色系冇转变过噶，咁咧而佢咧佢系生活到个地步就系，如果平时你听人讲呢啲嘢咧，你唔会记得你有讲过添啊，系生活到咁样，系冇 drama 嘅基本上。但系咧，饺子又啱，即系佢个 drama 咧就系喺嗰啲人物嗰个角色嗰度。而我觉得呢个戏最成功咧就系佢嗰啲角色咧系写得超细致、超好嘅。呢个亦都系即系我觉得点解我要介绍呢个剧本嘅一个目的啊，咁样。 但系嗱，我哋又讲翻角色嗰度啦。啱啱话成个戏入面啲角色好似系冇转变过啲乜嘢嘅，咁嗱，我哋睇数翻呢个戏几个角色啦，咁由头带到尾嘅阿 Jerry 啦，咁而同埋佢嘅好朋友阿 Mary 啦，咁同埋阿 Tom 啊、Joe 啊，咁阿 Katie 啊，稍后啲先出现嘅，咁好啦。究竟我哋可唔可以喺呢一套戏入面揾到一个主角出嚟呢？咁我觉得呢个系难嘅。咁而喺呢个戏入面，咁 Jerry 有冇啲咩改变过呢？喺成两个钟入面， 嗱，我想讲话，即系其实呢个所谓嘅改变，就系我哋平时嗰啲即系叫做即系好大路、好正路嘅定义，就系话，譬如嘅一个宅男，哇，佢终于冲破出自己个世界，佢肯同人沟通啦，咁样，即系或者系哇，原本佢系胆小鬼嚟嘅，到最后佢为咗拯救呢个世界，佢可以好勇敢咁样，咁系一种好明显啦，好戏剧性啦，而系非常之同生活脱钩嘅一种转变。而呢个都系传统戏剧系好强调，因为即系其实你讲个故仔系想，譬如即系观众有一个得着或者一种感受，咁呢啲就系一啲明显嘅转变，佢话俾你知，喂个故仔其实系关于啲咩主题咁。咁但系佢呢一个咧就系，你话佢冇转变咩？唔系，分分秒秒呢啲人物嘅心里边都转变紧。例如 Jerry 就系有一个。喂，我真系完全听你讲嘢 ，OK？ 我话我 support 你，即系即系你谂下佢最难顶嘅病人，即系点样都佢都可以顶得住。咁其实佢系顶得住 Mary 噶。咁但系到佢就系发生咗啲事，佢就系睇到喂，原来而家呢个 Mary 咧喺我屋企留低，佢就系一个毒瘤嚟噶，因为佢会搞我仔。咁佢咪就系转变咗咯，就系佢譬如佢就开始唔同佢讲嘢啦，或者佢就会开始即系 讲话要揾专业嘅专业嘅人去。听你 系啦，咁所以其实你见到 Jerry 个转变就系，首先喺秋天嘅时候，佢第一个反应就系我唔同呢个人讲嘢啦，即系因为佢唔好啊。跟住但系咧冬天嘅时候咧，佢就发现其实佢都好可怜嘅，不如你揾专业嘅辅导啦。跟住又揽揽咁原谅佢。咁其实咧 Jerry 咧佢系有心态上嘅转变，不过嗰种系细到咧就系生活到我哋平时我哋自己都系要好细心嘅人先至会睇到嘅一啲转变咯。咁我就觉得呢个就系佢写人物劲嘅地方。就是我哋生活里面我哋自己都睇唔到，导演就放大俾你睇啦。喺呢一个， 我会好好奇，因为佢个完结咧，其实喺 Mary 度完结。咁 Mary 亦都系一个几抢眼嘅角色啦，喺个戏里边，令我有少少觉得啊，佢系咪个戏嘅主线咧？ 咁你觉得咧？你睇嘅时候， 我就系知道呢个角色会好醒眼咯。 因为呢个角色真系好突出嘅，佢基本上系扣连咗成个戏。我觉得啦吓，喺个戏嘅主题上面，即系个戏想讲啲乜嘢咧？咁而喺 Mary 呢个角色入面系最突出得到嘅，即系佢讲，譬如喺年纪大嘅人，佢开始觉得自己冇乜青春啊，又或者孤独啊等等嘅一啲感觉啊，其实喺 Mary 嗰度系彰显得最犀利噶。 同埋佢系唔满足于现状咁，即系其实有人追佢噶，佢唔中意，佢中意后生仔，中意靓仔，但系其实佢有呢个年纪啊，咁样咁。 同埋好似头先咪后你都讲佢同某一个好经典嘅角色系好相似㗎嘛。 哦，欲望好街车嘅 Blanche 囉。即佢系好似嘅。咁当然我觉得即佢都系嗰啲神经质啊比较柔弱又好想搵真爱啊即咁样嘅角色啦。咁而即所以女演员通常都会好想演嘅呢啲角色因为好好玩㗎嘛。咁所以其实你话佢边一个系主角我都会觉得咦你初会觉得 Tom and Jerry 系主角嘅。因为个世界就围住佢转同埋大部分嘅劇情都系喺佢屋企嗰度发生一唔系就系即系关于佢屋企人嘅。咁但系你慢慢睇落呢你就会觉得啊其实个主角系喺 Mary 度。即系究竟因为其实我觉得好似一年落嚟其实最唔转变就系 Mary 啦。咁而呢个亦都系有趣嘅地方就系因为我哋通常就话喂即系以前系点样定义主角就系佢有嗰个转变就系主角嘛。即系有好多其实有好多劇本譬如禁壮令嗰啲即係由希腊悲劇到而家都喺度拗㗎啦边个主角。即係唔系呢套戏㗎喎。但好得意呢个戏就系最唔转变嗰个人你就觉得佢主角囉。 係佢连买咗架红色车最后佢都系冇咗㗎喇。 哦系啊即係佢系连佢本来諗住有架车揸去周围玩㗎嘛佢諗住方便都冇咗囉。咁呢个就系有趣嘅地方啦。即係明明平时嗰啲戏劇嘅 formula 就系、是、喂嗰、那个转变嗰个人系主角啊而家佢调转嚟玩囉。咁、而你系觉得好想追嚟睇㗎喎。而你睇下佢呢一个戏佢叫一年未完 another year 啦。咁然之后呢系冇分别嗰个 another year 嘛。咁你就发现咦如果 Mary 系个主角就会呼应到个主题就系、是、喂其实你哋呢自己睇返自己一年有冇转变。其实呢我自己諗我自己都冇㗎。即系你嗰啲新年大计系即系唔会实现啦。咁然之后呢你发现啊一年前又系做紧呢啲，一年后又做紧呢啲嘢。其实即系当我哋喺度话咦 ，Mary 佢自己唔肯改变啊 ，Mary 佢佢有人追佢，佢要佢咪好咯。然之后点解要咁顽固啊？乜乜乜？咁我就会谂翻，喂，其实即系我哋自己本身即系都几顽固啊，即系喺个生活上或者各样嘢。咁所以我觉得呢个戏点解吸引或者即系点解我觉得咁有趣就系因为佢系反转咗好多嘢，但系咧佢又唔系。大叫喂我颠覆緊传统啊我反转緊啲嘢佢而系极淡淡然咁样咁佢喺主题喺个戏名喺个角色嘅塑造嗰度就做晒佢要做嘅颠覆啦咁我觉得呢件就系呢啲就系大师啦 同埋我睇嘅时候呢其实我系觉得阿 Mary 佢喺外观上面当然去到最后嘅 winter 嘅时候冬天系一个好大嘅转变啦。但系佢嘅心或者佢諗緊嘅嘢系咪真系完全冇转变呢呢、這个又真系可以再商榷一下。 未唔知 囉。我觉得佢嘅感受上面有好多嘅、就是、因为如果唔系佢嘅打扮应该会同返之前嗰几幕戏系一样啦即系都系咁花枝招展啊都系扮到靓靓咁样㗎嘛。但到最后嗰、那个佢衣衫褴褛，我唔知算唔算啦。咁但系总之系咧咧啡啡咁样嚟到，证明佢个人系有一啲嘅转变，先至会令到佢喺最后嗰一幕咁样出场噶嘛，系嘛？ 嗱，咁我觉得所谓心态嘅转变同佢着得衣衫褴褛咧，系唔一定有一个直接嘅关系。因为我觉得佢衣衫褴褛，我觉得佢可能只系个编剧想讲就话呢几个月佢过得真系唔好啊，因为佢连 Jerry 唯一一个肯听佢讲嘢嘅人都即系冇埋，即系佢完全冇晒朋友啦。咁同埋你想象到佢冇朋友噶啦，咁所以咧，咁所以我觉得佢着到咁咧，就只不过系即系佢真系好。即係個人物喺度跌緊啊！即係佢一路跌落個深淵嗰度，咁你就發現，咦？佢跌落深淵度，跟住佢諗住用個真面目嚟見佢嘅朋友，唔再戴嗰個 I'm fine 嘅面具啦嘛。咁但係你會見到佢一見到男人，佢又拍翻仔，即係又翻翻去。我哎呀，我平時唔係著到咁㗎，我又唔食煙嘅咁樣。 我哋成日都食烟， 你一日当食烟咁啦，咁跟住，咁你就会见到佢即刻拍翻仔咯。所以我觉得系嘅，佢系有跌宕，因为佢一路就系、是、即系佢遇到好多嘢，佢唔如意，佢好想扭转个局面，佢又扭唔到咁样，咁变咗佢好多心情上嘅跌宕。但你话呢个角色佢有冇自己一个主动嘅意识拍制，就系话我要改变我嘅人生啦咁样。咁、其实似乎去到最尾咧，都未系好明显咁见到。即系你见到当嗰一家人讲，哎呀，我去边度旅行啊，乜乜一齐去啦嘅时候，咁佢就系、 即係你都唔會覺得佢話，哎呀佢 enjoy 呢個 conversation， 哎呀真係好耐有得去旅行，佢仍然係喺自己度咯，即係佢仍然係覺得，唉點解得我一個啊？即係嗰個眼神啊， 點解永遠我都係我最慘？ 點解都係我慘啊？咁即係所以我覺得佢冇一個用佢自己嘅自由意志去覺得我要改變，即係而呢一個就係、是、譬如你見到佢同 Jerry 嘅分別 ，Jerry 就好 determined， 喂你而家搞我仔唔得，拍制我決定唔同你做朋友住。咁樣咁直到你 say sorry 啦 ，OK， 你 say sorry 幫你。咁你見到哇，佢係自由意志嘅，佢自己去決定，我點樣去對我朋友。咁但係 Mary 就好明顯係冇咯，因為佢係已經脆弱到咧，即係佢係好混亂啊，佢嘅情緒同埋佢個思維啊，各樣都係即係我覺得其實佢係未有嗰、那個意志或者嗰個堅定去做嗰個轉變咯。 佢係文字，又係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系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钟燕诗、施淑婷、冯杰。 其实咧，我都好想知道咧，佢其实系点样拍出嚟嘅咧？即系因为其实 咩意思咧？咩叫点样拍出嚟？ 因为我头先系咪可有之讲过嘅，咁就系咧咪呢呢个导演咧，即系咁当然佢已经系拍戏拍咗卅几年啦。咁原来咧佢同演员嘅合作方法咧系好特别嘅。咁因为咧，譬如我觉得呢个戏或者其实佢嘅所有戏都系啦，你会发现佢挖掘嗰个人物咧系好深嘅。即系咧，譬如佢啱啱早前有一个戏叫 Mr. Turner， 就系讲一个英国好出名嘅油画家啦。咁即系当然系。百幾年前啦嘅故仔，但係佢係即係點講？佢係拍到呢個人物一啲好深入嘅心態嘅嘢。咁其實點解佢可以拍到咧？咁咧就係因為咧佢同班演員嘅合作方式咧係好特別嘅。咁就係咧如果我哋不嬲嘅做法就係、是、喂先揾個人寫咗劇本先，咁、然之後就導演就睇下啊我點樣用畫面呈現，跟住就揾啲適合嘅演員，咁咧就排幾次，跟住就 roll 機拍噶啦嘛。咁呢個一般嘅做法，佢唔係。咁咧因為咧佢知道咧，即係其實呢、這個。亦都系咧，即系其实演员咧先至系角色最后嘅守护者，因为咧无论编剧又好，导演又好，我哋只系做面嗰阵噶咋，即系话佢讲乜嘢，佢演咩，佢外在行为系乜嘢，但系心态咧，心里边发生咩事，或者点样贯穿个人物，其实永远系个演员系最紧要嘅。所以咧，我哋成日都话冇噶，即系如果你揾到个好演员，你就要放手俾佢，因为佢系一定会守护自己嘅角色噶。咁、而 Mike Lee 咧就将呢一套奉行到底啦，因为咧佢咧就系有咗。故仔啦，有咗框架，佢大概知道有啲咩人物啦，咁佢就唔会写晒个剧本出嚟嘅，佢会同演员咧去钻研角色啦，跟住咧佢会同演员咧去 rehearsal， 即系排练啦，就住佢哋嘅角色，可能去做好多即兴嘅一啲创作啦，系做几耐咧？你知唔知道？系做半年啊！佢会同啲演员一起倾个角色，创造角色，冇错。跟住一起去，譬如话，如果假设你而家一起 BBQ 啦，咁你哋真系 BBQ 用角色方法 BBQ，好，咁发生咩事呢？排半年、啊，咁然后咧，跟住觉得OK 啦，啊啲角色纯熟，你已经完全系个角色啦。咁然之后佢就会用三个月嗱喺镜头前面拍咯。咁所以你就会见到点解佢嘅所有角色咁细腻，或者点解佢？会喂佢表面上冇做过任何嘢，冇讲过任何嘢，但系个心态会演得咁好咧。咁、因为系全部人一齐去共同咁样用六个月嘅时间去创造出嚟咯。咁呢个亦都系即系好唔传统嘅一种做法嚟嘅。咁、佢你见到佢都好成功啊。咁所以嗰啲演员咧，系会点咧？佢就会收到导演电话，喂 ，Mike Lee 揾你，华伟咁啦。跟住就喂，开套戏咁啊，有个角色女人嚟嘅，咁啊失婚妇人咁，你做唔做啊？做啊，做啊，做啊！即系佢。唔知叫咩名，咁甚至即系演 Jerry 嗰个演员喺个 interview 度就话啦，我咧都系入到排练室先知道，哦，原来你做我老公，系咁样，即系演员系相信导演去到一个咁样嘅地步咯，系、啊。 我自己睇个剧本嘅时候咧，我就会觉得。就咁睇，其實同你想象佢係點樣演呢係有啲距離嘅。即係我自己會睇到，就咁個劇本係好多嘢揾咯，又或者要 睇咗好多次个剧本，揾得好清楚，先至会演得准确嘅剧本嚟嘅。 嗯，系。 你话好多嘢揾嘅意思系要揾啲咩？ 即系因为其实佢哋讲嘅对白咧系好生活嘅日常生活噶嘛。 即系佢啲对白冇嘢嘅，即系譬如佢例如佢话咁系咪我乱咁噏啦？即系咁系咪即系大家一齐去 shopping 啊咁样？系啊，譬如咁样啦。咁其实你可能可以讲 一百种演法嘅， 即系话系咪真系 shopping 啊？或者系系唔系真系 shopping 啊？即系你会有唔同嘅做法，就会嗰个 text 就会个意思系唔同啦。咁佢就系呢一种咁样嘅剧本嚟嘅，即系变咗演员咧就可以试啦。即系究竟系直接啊，定系扮可怜啦，定系还是唔愿意，但系又要扮愿意啊？咁变咗系咪好好玩咯？咁但系你可能你谂下每一个演员都系可以咁样揾嘅时候，佢咪有一亿万种即系方法咯？咁而你就要同演员、导演，即系所有人就要揾出一个共同系每一个角色都 work 嘅方法，咁变咗，所以点解系好好玩就系咁嘅意思啊？系啊， 同埋佢呢个戏咧，喺成个框架入面，佢用咗春夏秋冬四个时间咁样去编排，直情系打埋出嚟。依家系春天，跟住就做一幕戏啦，跟住完咗，跟住写住 summer 即系夏天咁样就做。点解佢要咁样做咧？這个方法有冇啲咩特别好，或者佢想做啲咩呢？因为我哋如果就咁睇个戏，就咁冇咗春夏秋冬呢几个字都得嘅啫，系咪先？ 咁如果佢冇咗春夏秋冬咧，第一样嘢就会系你唔知系一年咯。首先咧，英国并唔系香港咁样四季分明嘅，即系你发现其实你咪都系觉得系冬天，即系香港就系觉得佢有咩春天啊咁啊。即系首先，即系我觉得如果系你唔会知道其实系拉锯咗几耐嘅，即系原来譬如秋天同冬天之间，原来佢哋可能系两三个月冇讲过嘢，咁同你得一个礼拜冇讲过嘢系有啲分别嘅。咁其实我觉得佢都刻意咁去讲四季，即系佢好想将佢变成一年里面嘅嘢，而系咁。而我觉得呢个导演其实佢喺呢个戏度，佢就系想你睇嗰啲最细致嘅人与人之间嘅语言以外嘅一啲事情啊嘛。咁变咗佢喺其他方面咧，佢就要重拣啦。我觉得，即系譬如佢一样可以好似面。mental 咁样 cut 到就系、是、哇，即系究竟最尾点解 Mary 会冇晒朋友咧？咁跟住佢就不停咁翻转头啊！即系佢可以玩一啲我哋叫结构上嘅嘢啦，倒叙又得，乜嘢都得。咁但系佢就决定唔咁样做咯，因为佢要你睇嘅就系、是、喂，其他嘢都好闷嘅 ，OK 好舒服嘅，就系咧就系春嗱，春就系春 ，OK， 跟住夏天咁样摆埋俾你睇，唔使你估啊，即系唔使睇你睇嗰啲黄叶啊，唔使写俾你，因为唔重要 ，OK， 即系唔系，即系我估佢嘅意思系咁，因为佢好。想你见到就系、是，咦一年佢哋每一季，其实佢哋就系个心态或者嗰个好细嗰个人，哇啲咁多嗰个眉头眼额嘅转变，咁所以佢咪就系最直接咁样就话俾你听，喂而家系咁样一年 ，OK， 唔使谂咁多嘢啦，大家唔需要估 ，OK 咁样，咁我觉得佢系。因为佢要将你个 focus 就放翻喺佢想你睇嘅嘢度， 同埋我自己睇咧，即系其实佢两公婆不断种嘢有发展噶嘛，自己种嘢，咁我觉得春夏秋冬咧，佢哋都系咁样种咯，即系落雨又好，佢哋又系好开心咁样去种，夏天又好开心，好享受个田，秋天、冬天佢哋都系两公婆一齐去好开心咁样去面对生活咯，我觉得我自己会咁样睇到呢件事咯。 但系我觉得咧，Mary 咧去配入去春夏秋冬呢几样嘢度咧，我觉得系好适合噶，即系一开始春天可能系即系啱啱开始啊，一个戏入面交代咗一啲背景嘅嘢啦，跟住夏天就好似生物嚟讲，佢即系发情期啦。 所以就追阿 Jo 啦， 系啦，去兜搭下阿 Jo 啊，去调下情啊，跟住秋天啦，秋天开始有啲萧条啦嘛 ，Mary 就发现咗有 Katie 啦，哎呀，我嘅感情又开始有啲萧条。 哇，你呢个解读都相当好啊！ 系啊，跟住冬天啊，去到冬天就好似已经系所有嘢都好消失啊， 即系万物都俱万念俱灰啊， 俱灰啦，系啦，到最后佢自己都万念俱灰啦。哇，我觉得 咦，但系春天又嚟啦，又可以再重新嚟咯。 好啦，咁今日嘅我哋一劇之本嘅時間呢亦都差唔多啦，同大家呢介绍咗 Another Year 一年未完嘅呢一个劇本嘅，咁大家有兴趣嘅话都可以啊上网或者去搵啲碟啊返嚟睇一睇啦，一套好出色好好睇，跌落越睇越有味，但係 好闷， 我觉得好闷， 精神状态好啲先睇就冇问题㗎啦， 但係呢啲角色係好好嘅， 係 一个好好嘅劇本嚟嘅，咁大家都可以搵嚟睇啦，咁今日嘅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再见，拜拜。 Bye. 一劇之本，香港电台文教组制作。